担心重伤，无需多担心挂上死相，人无需这样，时时亦有不安的动向，望习以为常，无需多担心愚人伎俩，谁人亦可以唱，无用礼让，谁愿唱最理想，每首歌跟挚爱分享，无需逼观众拍掌，无需逼观众敬仰，无需逼观众无情情心痒，能摇动他的心窗，随时可再次登场，要永远发亮，求专心的唱，无需多追究伴唱，无需多追究方向，无需多追究如何能怎么可每次获奖，不必动用心细意参详，我太幸运为你一生都可见唱，献唱用尽我力量，包起于我身上，能为你在台中央毫无顾忌去高声唱，无需逼观众拍掌，无需逼观众敬仰，无需逼观众无情情心痒，能摇动他的心窗，随时可再次登场，要永远发亮，求专心的唱，无需多追究步将，无需多追究方向，无需多追究如何能怎么可每次获奖，不必动用心细意参详，我太幸运为你一生都可献唱，有你在令我可轻松地去唱。